去了颜色，我曾等待也不曾徘徊，我明白这是宿命的安排，一步之隔追寻风的方向，再也找不到往事的疯狂。坚定的诉说，初衷何时人仍然记得，这个肆无忌惮张扬的微笑，年少轻狂无知的苦恼，蓦然回头突脸的离开，还是硬着头皮证明的存在，誓不言败激励着我，深爱着永不凋零的花朵。来，一切的一切都将是我，来，一切的一切从未掩埋，来，一切的一切都将是我，来，一切的一切从未掩埋。